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特斯安瓦伊布拉欣指出，我国至少有十家大公司正在研究在印尼新首都努三塔拉投资大型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目前半岛有九家大公司和沙拉越一家公司正在研究和审查有关投资。通讯与数码部正研究调高对涉及泄露个人资料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样是因为目前根据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罚款数额太低，和所犯下的罪行并不相称。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大学和数码金融科技行业参与者的合作将能栽培更多国家需要的网络安全专家。他说，我国如今需要更多的网络安全专家，这是因为国内数码科技的运用逐渐提升，并且我国亦正在面对网络攻击威胁的风险。人力资源部长 Visvakumar 促请仲未执行安全护照计划的雇主和业者努力执行这项计划，以减少职场意外。由全国职业安全和卫生机构在2000年推介的职场安全护照计划，目的是提高员工对职场安全和卫生的醒觉。部长说，人力资源部目前不强制执行这项计划，但鼓励雇主和业者这样做。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马来西亚家具业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发明生产，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贸易和供应链格局。亦是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的法迪拉表示，我国需要通过增加本地专才、采纳工业革命 4.0 技术，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标准，来应对挑战。配合开斋节到来，亚航在4月19号至30号以固定票价提供62趟额外航班前往沙巴和沙拉越。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从吉隆坡或新山飞往古晋、思茅、文都路和美里的单程票价是199 ringgit， 而从吉隆坡到雅庇和斗湖以及新山到雅庇的单程票价是249 ringgit。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指出，截至目前为止，该部已经关闭127个非法垃圾场。他说，该部放眼根据2007年固体废料和公共清洁管理法，在吉打、玻璃市、彭亨、新美兰、马六甲、柔佛和联邦直辖区吉隆坡铲除100个非法垃圾土埋场。选委会秘书达杜伊莫鲁丁伊沙表示，选委会不需要为槟城四个意外腾空的州议席举行补选。这四个议席分别是 Seberang Jaya、Sungai Aceh、Batam 和 Telok Bahang。内政部长达杜斯塞夫丁证实，该部门已决定豁免毛统遵守1966年社团法令第13(1)(4)(4)条文，批准毛统代表大会通过党主席及处理主席职不开放竞选的附加动议。内政部已经参考毛统党章及有关附加动议规定，并根据同一法令第70条文给予豁免。根据德新社报道，印尼当地官员帕特利穆罕默德表示，印尼纳土纳群岛在昨日大雨后发生土崩，城东的泥土冲入了塞拉桑区的一个街区，导致多所房屋被埋。以上 RTM 粤语新闻由郑海卿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晚安。